第一拜，一心观礼，娑婆教主，九界导师，如来世尊，于五浊世，八相成道，心大悲，民有情，眼慈变，受法眼，度恶趣，开善门，宣说一行难信之法，当来一切寒灵皆依此法而得度脱，大恩大德，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第一条，这一条就是介绍我们这个世界的导师，所以一切都是要尊师重道啊。你要是重道，就必然要尊师，所以我们对于师，这都是一般的，尤其是佛法这样，这种不是释迦牟尼如来，谁也不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实的、重要的一个问题，而且得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呀。不但是导师，还是我们的恩师。这个恩胜于父母啊。父母生了我们的这个肉身，是佛生了我们的慧命，给了我们慧命啊。所以我们要礼拜的话，第一个礼拜是礼拜本师啊。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本师，下面磕头的时候是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是佛的名号，佛是通号，都称为佛。阿弥陀佛是佛，药师佛是佛，佛是通号。但是释迦牟尼四个字是别号，是单指释迦牟尼这个佛所独有的，这称为别号。所以这一拜就是拜本师释迦牟尼佛。而且我们在拜，在赞叹里头，赞叹什么呢？我们所赞叹的正是他告诉了我们净土法门呢。那么这个大家会不会怀疑呀？释迦牟尼佛讲了84000法门，种种的功德，为什么只提这一点呢？是不是因为你是净土宗的立场，所以只谈净土啊？这个里头我们可以进一步体会。善导大师说，善导大师是唐朝的大德，他在长安的时候，他的教化使得长安的人几乎人人都念佛，人家送他的一切钱他都拿来写经啊。现在在敦煌出土的还有很多就是人家供养他的钱，他请人家写经，还有他自己写的经，他非常庄严，看见妇女不露齿笑，笑不露牙齿。所以这个戒律啊，种种的，大家都是对他非常恭敬，日本人对他是恭敬极了，也敬仰极了。那么都是传说啊，说这是 弥陀化身呢？莲池大师说，大家尊称善导是弥陀化身，纵然不是，也是观音、释智、文殊、普贤的同等人物。所以善导大师，我有一篇文章就是依止善导大师称念阿弥陀佛，这是一位大德。中国人不恭敬，因为中国人把历史弄错了，以为他是自杀了，其实记错了。当时给他问话的人，他在那儿上了树，跳下来摔死了。善导大师并没有这一回事啊。所以台湾有位忏云，知道这个人吗？忏云法师前两天不就坐在你这儿？念公讲至此处惨然而笑。我问他这件事，他不知道，他说我都不知道，不是善导大师自杀死了，他还以为善导大师是自杀的。我把我那个善导大师新传给他，他说他拿去宣传。所以这些事情啊，这个善导大师，我们恭敬善导大师。善导大师怎么讲？他说如来所以心出世，如来他所以出心于世，唯说弥陀本愿海呀。一切佛要出心在世间，他唯一要说的是什么？就是阿弥陀佛48愿，这个大愿的功德海呀。所以一切佛他出现到人世来，出现到世间来救度众生，他所唯一要说的就是净土法门、念佛法门呢。所以我们这一点要把净土宗要足够的重视。我就是说，不管你修哪个法门，你要离开了求生净土，你要想极生，要解脱生死，要超出六道轮回，我就可以说是不可能啊。所以这个来说，净土法门是大恩大德。十方的佛都在赞叹咱们本师释迦牟尼佛。赞叹他什么呀？赞叹他能够在这样的世界说这样的法。所以夏老师这么做就不是偏见了，跟善导大师是一鼻孔通气呀。不但和善导大师一鼻孔通气，跟十方的佛也是一鼻孔通气。十方的佛就赞叹释迦牟尼佛这一点呢，没有称赞他别的。这阿弥陀经里头有。因此我们这也是一样的，先要明白这个精神。所以我们这里头要知道有几个重点。一个重点，我们必须要尊师，我们要依教奉行，这给我们一个启发。第二个就说，这弥陀本愿海，这是十方如来所同行的，阿弥陀佛做到这点，也是十方如来所同赞、 共同赞叹的。第一句是一心观理，每一条都有个一心观理。一心说得很深的话，一心就是离言说了。我们都是在二心里头，我们都是有矛盾的，有对待的。所以陈真如给毛主席上书论佛法，说你说出来一个绝对已经是相对了，绝对本身就跟那个相对是一个对立的，所以言语是不行的。一心者就是不二，就是没有对待呀。所以佛教常常说绝代，这个代不是绝代佳人那个代，是等待对待的待，没有对待了。所以我们世间一切法，好跟坏是对待的，邪跟正是对待的，佛跟众生是对待的，你跟我是对待的，男和女是对待的，都是对待之法，都是二。所以《维摩诘经》就是不二法门，本来不二啊。它有二是因为众生糊涂了，妄动了，就变成了无明了。无明之后才出现这个二。所以我们最恭敬最清净就是恢复到本来，就不二，就是一心呢，最高是如此。现在我们如何下手呢？你在这儿修，你的心里头把别的都放下，你的心全心全意的，一心一意的在这儿念这个文，在这儿做观想，在这儿拜，这就是一心呢。刚下手就用一心，这个时候不要再想别的事，还要想今天我这个教案要怎么改一改，这个时候你要放下。想教案不是坏事，这个时候你不要想了，想坏事那是更不可以了，一切放下。这个时候就是在这儿专心一意的，这么做也就是可以了，从这地方下手。礼就是礼拜，因为三十二拜他以礼拜为中心拜佛，但是这个礼拜对于我们知识分子很有用，因为现在国外还有许多运动，在国内好多人没有什么运动，你这个礼拜，而且不是过量啊，就是身体不好的人，就是病人都可以做呀，可以慢一点拜呀，拜佛是最好的运动。不光是佛教徒拜佛，列宁在监狱里头他就礼拜，他是做运动，他说对于身体是有好处，所以我们要磕头啊。而且我们这磕头要自个儿随心的，恭恭敬敬的。 所以至心一礼，罪灭恒刹。你以至恭敬的心磕一个头，可以消灭恒河沙子那么多的罪。从德福说，你好好的磕一个头，从你脚底下一个微尘，你有一个将来都转轮王的位呀。所以这一切都是因小果大，一个因很小，这果是大极了。做功德是如此，做恶事也是如此，我们都要知道这个问题。有人说，我这不是什么坏事啊，但是因小果大啊。就是说善也是如此，恶也是如此。观，上等的就是观照，一般凡夫做不到。下一等的就是观想，低一点的。观想还是做不到的话，就先从想字入手。这个事，我心里想的是什么？现在想的是这个内容。我们这个想之中，随着这个文字，很细的，很专心的，没有别的事了。也叫随文入观，随着这个文进到观里面去了。这一句是什么？我的心就在这个上面。又一句是什么？心里始终没有离开这个。久而久之，这所谓观想的观，就是进到观里面去了。真正到了观照，观照这个观就比观想的观高了。再到了照字，那就了不起了。照字，这个照就是离开了心，那就是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如镜子一样了了分明，不留痕迹。不管是谁，清清楚楚，男来就男就现出来，女来女就现出来。你有一个黑斑，有一根汗毛，它都清清楚楚，秋毫不爽。它也没有爱憎，也没有取舍。水走了之后，它一点儿不留痕迹。这就是照。打个比方，什么叫照？所以能用到照，那就度一切苦厄了。我们也念心经，念了之后，我们照样烦恼，一点儿没度，是不是啊？因为你在想嘛，想没有那么大力量。但久而久之，久而久之，你还是能减轻一些。到了有一天能用照，你能用照，你也就是菩萨了。菩萨有多少种等次啊？大菩萨、小菩萨，所以一心观理就是这样子。这个可以说，可以从初级开始，大菩萨也可以这么修。所以一心观理这四个字适应度很宽。 我们观谁、礼谁、礼拜谁呢？是我们娑婆世界的教主。我们这个世界叫做娑婆世界。娑婆两个字的含义叫做堪忍。堪是提土旁一个甚字儿。我还可以，我还堪能这样子。堪忍就是还能忍受。就是说，我们这个世界虽然种种苦，大伙儿还能够活，还有人还活得很高兴。等到生病来呀，很苦啊，叫啊，叫天呢，叫地呢。等到病过去之后，出来了，又跳舞，又高兴了，喝酒了。他可堪忍，还可以忍受，苦是很苦，都苦，没有不苦，但是还可以忍受，就是这个世界的特征。这个世界它是有善有恶，所以人都在当中啊，一半善一半恶呀。每个人都带了一些善，带了一些恶，是这样一个世界。这个世界娑婆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世界。这个世界很大，大家不要以为只是一个地球，而是具有地球这么一个小的组织，最小的一个基层组织，就有四个像地球这样的星球，所以是四大部洲。它还有它的中心，现在还很难跟那个天体完全能结合在一块儿。反正至少至少是个太阳系，这是一个小世界呀。一千个小世界叫小千世界，一千个小千世界叫中千世界，一千个中千世界叫做大千世界，所以称为三千大千世界。由于千要乘三次，自乘三次，一千个小千自乘一次，所以三次都要千倍，就叫三千大千，不是三千个大千。到了大千世界，那就是指一千个中千世界。一个中千世界是一千个小千世界。大是大极了，是说释迦牟尼佛所教导的国土都以释迦牟尼佛为教主。那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，我们南赞部洲又称为赞部，就是我们地球的名称，属于南方。这是我们的教主，佛教。九界导师，释迦牟尼佛是九界的导师。六道，天、修罗、人、畜生、鬼、地狱，这六道，这是六种了。再上就是声闻，这是阿罗汉、缘觉，再上一种就是菩萨，这三种是属于超凡的，是圣。 加起来上头有三个，底下有六个，就是九，九戒。再加上一戒，就是佛戒了。那么除佛以外，下面有九戒。释迦牟尼佛，他就不光是咱们人的导师，他是天的导师。不光是天的导师啊，是一切声闻缘觉菩萨的导师，这是九界的导师。我们观礼，我们娑婆世界的教主，九界的导师，如来世尊。如来世尊，现在有很多人误会了，就以为如来就是说的是释迦牟尼佛，这是一个错误。如来是通号，你比方说这个人是教授学者，你不知道这个人是谁，这通号。你有学问都可以称为学者，你能到大学当老师，给你教授的聘书，都可以称为教授，通号。必须加上张某某、黄某某或者什么，你才知道这是谁。所以大家把如来当成释迦牟尼，这是很大的一个错误。现在很多和尚也都这么认为。如来是佛的十号里头的第一个号。这个十号也有好几种不同的说法。我们指的比较最广泛一点的说法。第一是如来，第二是应供，受供养，第三是正遍知，无所不知，第四是明行足，明也足，行也足，都圆满了。第五是善事，能够善于逝去。第六是世间解，这个就解脱了。第七无上士。第八调御丈夫天人师。有的就把这个分成两个，这个地方是大智度论里头的分法，这合成一个。第九就是佛，第十是世尊。要把这个八分成两个呢，世尊就在十号之外了。分成十号之外怎么办？总体来讲称为佛，尊重的讲世尊也是佛的一号。不过总之这个开列没有什么关系，佛其实也是千号万号都可以。这个十号是大家综合起来的，十种最殊胜的美德，十种美称。如来世尊，刚才我不是念过了吗？如来是十号中的头一号，世尊是十号中最末的一号，所以就不把这十个名号全部写出来，拿一个头一个尾代表全部。所以如来世尊就等于我们说十号圆满的佛。十号是什么？文字就简省了。释迦牟尼佛功德在何处呢？这都是通号共有的。而释迦牟尼佛 所独有的功德是什么呢？于五浊世八相成道啊，在我们这个世界，所以十方佛所称赞，也是称赞释迦牟尼佛在这种五浊恶世能够成道，在这种五浊恶世说这个净土法门很难呢，称为甚难稀有啊。五浊是哪五浊呢？就是劫浊、见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、命浊。这个时代，这个劫很坏，劫浊、命浊，大家众生的寿命很短，众生都是坏人多，心都是不良善，众生也很浊，寿命很短，众生烦恼很重，都在烦恼之中。大家知道烦恼，不要以为发愁才是烦恼，你在狂欢，你在高兴也是烦恼，都使你这个本心不能清净，这都叫做烦恼。有人只知道我的愁是烦恼，我的欢乐不是，欢乐也是烦恼，烦恼很重啊。更根本的是见浊，这个见字儿很重要，这个见解是糊涂的，是浑浊的，不清净，颠倒的，不知道什么叫好，什么叫坏，应该得什么，不应该得什么，要避免什么，这个就是不好教化呀，他不理解，所以五浊恶世就是这个现象。所以大家，我们弘法感觉到困难，这个是必然的，不要抱怨，好像我费了这么大力而没有取得什么成绩，这个就是很难了。五浊恶世它有劫浊、见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、命浊种种的，所以这个事情不是这么容易呀。可是释迦牟尼佛就在这个世界中八相成道了。八相成道也有几种不同的说法，我们也是说最普通的，以八种相，这是成佛的一种规律。这种成佛就是像释迦牟尼是这样成佛的，下面弥勒来也是这样成佛。八相成道就是说他已经修到一生补处，一生补处到人间一次就成佛，他这个来成佛，他就示现是八相。所以第一相就是从兜率天下降，舍兜率是第一相，他本来在兜率，他要从兜率天下降。第二是入胎，到母亲胎里头了，入胎了。第三出生，第四出家，第五降魔，第六是成道，第七转法轮说法，第八入涅槃。这八相成道， 这里也有开跟合稍有点不同，这无关大雅，我们不再说。不用还介绍其他的，还有别的不同，在大经节里头都非常详细。十号各具好多种，八相成道各种都介绍了，我们就知道一种就够了。那么在这五浊恶世也示现了八相成佛，它是兴大悲，兴起了大的慈悲心呢。慈和悲的含义不同，慈是与乐，所以慈母，小孩子，你要什么给你什么，这是慈。悲就是拔苦，要他出苦，所以大悲观音是千手千眼上头现出一个威猛相。第一个头是红的，是阿弥陀佛，第二个头就是青面獠牙那个玛哈哥拉的金刚像，要给众生拔苦啊，所以是大悲呀。慈是与乐，悲是拔苦，对于众生把苦拔出来给他快乐，那不就都好了吗？所以慈和悲略有不同。赞叹释迦牟尼佛是兴了一个不是普通的悲呀，是大悲呀，是看众生等同一子啊，都跟自个儿一个独生子一样，这种悲，一切众生都是我的独生子女，都要救度，平等的救度，所以这是大悲呀，而且是要让他们得到彻底救度啊。悯有情，悲悯一切有情感的、有生命的众生啊，悲悯这一切呀。那怎么做呢？就眼慈变受法眼，所以佛法无人说，虽会不能解。佛法没有人跟你说，你虽然有智慧，你也不能理解，所以辗转的去解说教授，中间的传人很重要。有的时候一缺人，一个时代没有人呢，中间的虽会不能解，所以有的时候佛菩萨就现化身再来度脱，再来培养一些人。所以佛来就是要演慈变，要给大家说这个慈是给大家快乐，像慈母的心，而这种的演说就称为演慈变，是出于关怀众生的心，救度众生的心呢。受法眼，给众生，把法眼给众生，众生离这个法眼的程度差得很多很多。法眼是五眼中的一眼，眼睛有五种，一种是肉眼，咱们都有，咱们都是肉眼，眼睛很重要，咱们没有眼睛就是盲人，很可怜，什么好的 都不知道，花开你也不知道。念公指着书桌上的花说，我这兰花就要开了，你也不知道。心想，啊，花吗？这个不就是？连录像也没用。眼睛很宝贵，肉眼也有肉眼的宝贵，这是最低的一种眼睛。你升到天上，自然而然不用修，那就是天眼。天眼就洞达，它就是能从这个星球看到那个星球，没有什么东西能挡住它的，什么墙壁，什么什么大地、山河都不能挡住它，所以天眼就洞达吗？知道吗？当然，天眼就是天人所有的，这是第二等，比人眼、肉眼稍微高一点。再有就是慧眼，慧眼就见真，就是真实。众生人人都有本心，你本心是什么？都有法身，法身是什么？怎么叫真空？真实，慧眼就见真。这个见真有程度的不同，阿罗汉也见真，阿罗汉就无我了，他也证涅槃了，也没有烦恼，断见思惑了，但是他没有彻底就是了，不能说他不是真的，但是他没有彻底。你要真正见到像佛那样的真，那就是大彻大悟了，所以是慧眼呢。法眼就是知道决策。众生有84000种病，佛就有84000种药，要应病与药啊。大夫，你要知道某人生某种病，你给他什么药？就算大家今天都来学净土法门，当我们回答问题的时候，还要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特点来印证的，应你的根气来做回答。这个要是做错了还是不行的。你虽然是一个简单的，你今天正好伤风感冒，你上火，我给你吃补药，我那个女婿就吃药吃错了，他病刚好，他就吃了补药，吐血，现在又住医院了。补药不是谁都能吃的，补药当然是好，最养人，你吃坏了就是毒药，砒霜是毒药，但是你对症是好药，能治病，所以应病与药。受法眼者之所决策，慧眼见真，那是根本智，法眼就是差别智。所以就是说，你能知道哪一些法最好，哪一些法最差，应该学什么。众生哪里有这个水平啊？还能辨知一切法，知道哪个法最适合于我们？这是佛给我们的，佛告诉我们的，告诉你之后 你能够相信，就等于你自个儿有法眼一样啊。佛把最好的给你，就像你虽然不懂医，可是我医生告诉你，这个病吃这个最好。你肯吃，那你吃这个药，你和那个懂得医理人的吃不是一样的效果吗？而你这个智慧，不是你从研究医学得到的，是医生给你的。他做了种种的检查，很多科学的、医学各种的设备，又是超声波，又是 X 光，各色各样，种种的心思都给用了，给你，肯定你吃这个最合适。你没有这个能力，但你只要照吃，照吃就好了。这就相当于受法眼的意思。受，这一个字都不可以忽略，所以我们要感恩也是。我们今天能够这样，为什么？这是佛的恩呢。佛给了我们这个眼睛，不但给了我们，告诉我们，而且巩固我们。十方佛都在称赞，千经万论都这么给你指出这一点，使你不能不相信。你能相信，就得到了这个。你承认了，等于你自己有法眼。你承认了，也就是信下来了，就跟你自己做对了的一样。比方做数学吧，你自个儿不会做，别人给你做了之后，你自个儿看懂了，你也就会了，因为你自个儿做不出来呀。这还都是有很多这样的情形，所以佛的恩授给我们法眼，这一步一步深入，这些句子都是《无量寿经》里头的。堵恶趣，就把恶趣堵塞。六道里头，一般说三恶趣、三善趣：畜生、鬼、地狱是恶，人、天、修罗是善。恶趣，当然都知道不好，恶趣的门给你堵塞。堵是堵塞，堵住，这个门给你封起来了，此路不通啊。通恶趣的门不通啊，这个地方的恶趣不能只当三恶趣讲，这个地方的恶趣就是指六道。无量寿经是讲横截五恶趣，所以你就是把天、修罗、人这一切一切都列为恶趣。为什么说他们是恶趣呀？你轮转不休啊，你在这个六门里头转，转来转去，你就会转到地狱里面去了。所以外道如基督教、回教，他们以升天作为他们最后的目的。升了天，在我们佛法看还是恶趣呀。这个恶趣就是 进一步的恶趣。你总是在这六道中轮回的。 和往生极乐世界相比，这就是恶。 现在告诉我们这个法门，把在生死中的轮转，六道当中的轮转，这个路给我们堵住了，我们不会再轮转在恶趣里头去了。所以说是大家在辩论待业往生啊，怎么怎么，很多人不承认。没有待业往生的话，净土法门就没有了，没有什么殊胜了，就是待业往生啊。你本来还要经历六道，经历三恶道、地狱，什么这种种子、这种业呀，你只要一往生，你都带着好了，到往生全消除了。这个消除是到了极乐世界消除的，不是你先消除才能去，去了之后就消除了。大家很多人对于这个想不通啊。堵恶趣就是说，在我们现在就给我们堵了，不是说你必须自个儿达到这个恶趣的因素，你都消灭才能去，这是很多人的一种误解。所以在目前，难也就难在这儿啊。他有人来干扰你，故意做一种说法，弄得大家搞不清楚。堵恶趣，开善门。这个善门就不是三善道的门了，这个善门就是净土法门与往生极乐世界呀。这个门给你打开了，要出六道轮回，就是出三界。三界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所以世间就是这三个情况，最低的是欲界。欲界就是有情欲的，一些众生、动物，那情欲很盛，包括人。天界，低的天也是如此，所以俗家都说，王母娘娘还有七仙女呀，这都是欲界。没有欲的话，怎么会有娘娘？怎么有公主？这都是欲，这是欲界。但这个还是低呀。我们一般的知道欲界，许多其他的宗教也是只知道到欲界这个境界呀，或者再高的知道色界，色界就离欲了，这称为梵，梵天，清净，就没有这个肉身了，没有肉欲了，但是还有形象，所以称为色界，还有各种看得出来的样子。再上就是无色界，称为三界。要出三界才出六道轮回，这个善界善道。要出三界，需要把见惑、思惑全断了。思惑就是贪、嗔、痴、慢，贪心、嗔恨心、愚痴、我慢，不但要把欲界的 人类里这一类东西断了，还要把天界的贪、嗔、痴、慢都断干净了。我们一个人自己想想，能够完全没有贪嗔痴慢吗？向往一件好东西，老盼望着买到，这个就是贪心呢。不但只是算计人才是贪心，你喜欢这个，喜欢那个，求之不得，就念念在兹，这都是贪心，所以你很难的摆脱。贪、嗔恨、痴，一句话不顺耳，马上心里就不高兴，所以完全免除很难呢。完全不免除，你就没法子出三道啊。怎么度恶去开善门呢？所以这个往生法门就是殊胜啊。打比方，它是横出三界，你要竖着出，像麦秆里头要长了一个虫子，它要想跑出来，可是它已经生长在里头了，它生长，麦秆也生长，等它长成熟，麦秆也形成了，它出来的一个方法就是顺着麦秆一节一节一节一节咬，要咬好多节才出得来。但是有一个很巧妙的办法，你横着一咬，咬破一个窟窿就出来了。所以我们净土法门就是横出三界，就如麦秆里头的虫子横着咬一个洞，虽然是辛苦一点儿，这个厚一点儿，费一点事儿，咬破一个洞就出来了。那个顺着的咬那一个还有一个，一个还有一个，而且在你咬的过程之中它又长了两节，所以很难呢。现在就是说，我们用净土法门是横出三界，横出三界就是开善门，大家都是可以做得到。当然你竖出也是能达到善门，但是绝大多数人做不到啊。所以佛普遍为一切众生开了这么个门呢。往生极乐世界，就在极乐世界成佛呀。有的人念佛，他也没有说想成佛，只是想求一点保佑，这佛就说这是很可怜，佛怜悯大家，佛是希望人人都恢复你的本来呀。你本来是佛，你现在糊涂了，你在做梦啊，梦见苦恼，多少人在追你呀，要杀你呀，恐怖极了。你醒来就好了吗？没有这些问题呀。所以佛并不是只有我成佛，你们都不能成佛，不是要唯我独尊呢，不是那个意思，而是希望大家都彻底觉悟的，所以才开这个善门呢。这一气呵成，心大悲，民有情，眼慈变， 受法眼，度恶趣，开善门。那怎么做呢？就是宣说一行难信之法。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宣说了一个一行难信之法呀，这是净土法门最大的一个特点，所以也向大家庆贺呀。这个难信之法，大家现在能信，这是多生的善根呢，这很不容易。无量寿经说，难中之难，无过此难。难得的里头的难得，没有再超过这个的了，所以是难信之法。而这个难信之法，在小本里头是称为一切世间难信之法，不光是指人类，就是天界种种，他们比我们智慧更高，都是难信呢。一切世间九界都是难信。玄奘大师翻译的《阿弥陀经》唐译加了个极字儿，极难信法呀，所以这个是非常难信呢。大家就是说，我就念念佛，我就能够往生，就能出三界，他不敢相信呢。这个道理极其微妙。一行就是说，这样能出三界，出生死，这跟一切84000个法里头来比，没有比这个更容易的了。其他都各有各的难。当然，密宗，你如果真实去修，一切都如法，也是很容易。但是密宗有比净土宗难的地方呢，就是你修密法，你怎么能认识一个师父啊？这个师父他不是魔啊，魔就要破坏佛法，这个里头他容易来混来破坏，就是这两方面是最殊胜的地方，一个就是密宗，一个是禅宗，这里头他很可以来冒充啊。他密宗让你不大理解，其实他们戒律还是很重，他自个儿不尊重啊。他一般都是说，又是吃荤，又不讲戒律，所以他这个冒牌起来很容易。他也不研究经典，实际上是研究很深的经典，但现在我们不知道。另外，他有显一点什么神通，什么种种的，所以这一种欺骗性就特别强了，大家认识不清楚，你也没有法子辨别。新生录中念公开始说，在中国大陆解放以后40多年，极深成就大红光身，这是密法修大圆满的最高成就，人的肉身化成光明的有6个人。禅宗也是如此，不设理路，随便可以回答你。古德问佛，什么是佛？答曰，麻三斤。 有学僧请示洞山首出禅师，如何是佛？禅师正在厨房量胡麻，便答麻三斤。还有问什么是佛，答曰新娘子骑驴，她丈夫牵。新娘子骑驴，阿家牵。阿家是婆婆的意思。前一句就是新娘子骑这条驴，她丈夫在后头赶着这驴。她回答：你这个话冒牌儿不是很容易吗？随口说吧，谁知道你是深是浅呢？所以他们容易在里头藏身。那净土宗，你可以不一定要依靠一个师父，是不是？经典都有，法不是都跟这儿在这儿吗？你自己按照这个就好好去念，好好去看书，它就稳当吗？而且净土宗的师父起码他要讲戒律，他要知道经论，懂多少还是你可以了解的。他理解的如何，他的戒持的如何，容易来观察。所以总的说起来，这个容易，又加上稳，加上不易于上当，就没有更超过净土法门的了。但是另一点又误会了，有人说这是一行之法，因此我得到这个法门之后，我就可以很轻松的就往生了，不用自己去努一点力，这个又是错误。所谓一行者，是和其他的相比，这个最容易。但是你要能符合达到佛来接引，你达到往生的目的，你的一切业，阿弥陀佛都替你包干了，都替你承担了。能做到这一步，你必须要符合弥陀的心愿呢。你要真实的信，真实的发愿，你对于这个娑婆世界无所留恋了。如果你很留恋这个娑婆世界的一切，那么你这个往生极乐的心就不专一。所以这一切搁在一起的话，我们要好好的有信有愿，而且很好的在念经念佛，真能做到这一切也不是很容易。真的要自个儿的觉悟，自个儿的努力。所以这个意是比较来说，还是需要一番寒彻骨。若不是一番寒彻骨，争得梅花扑鼻香啊。所以夏老师也是从张宗昌要抄家，要杀他，他逃往海外，说他是宣传赤化。张宗昌就是一个军阀，实际是个土匪，他做了山东督军。夏老师他就逃亡到日本，回到天津有重病，此时改号莲居，那只好闭关修持。这也就是说，到这时候才明白呀， 只有净土宗才是真实的，所以就闭关修法，很精勤，不下楼，就是一个人在楼上，几年功夫啊，都要有一番真实的努力。是易行难信之法，而这个法，当来一切寒灵皆依此法而得度脱，这也是《无量寿经》的话。阿难跟佛在一块儿，看见佛这一天大放光明，他一直是佛的侍者，跟着佛，从来没有见过。他就问佛：“佛今天为什么这样的放光？从来我们都没有见过，是不是佛在念佛呀？”释迦牟尼佛就称赞阿难说：“你问得很好啊，你这个问的功德胜过其他做很多很多事情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一问，将来的众生都因为你这个问而能够度脱。因为他这个问，佛就说出《无量寿经》来了。所以《无量寿经》也就是重要在这儿。阿难当时问的，因为佛放特别稀有的光明，他跟着多少年没有见过呀，所以他提问为什么放这个光啊，佛就称赞了，也就说当来一切寒灵皆依此法而得度脱。从释迦牟尼佛说到现在，包括到我们，包括到咱们以后，当来就是以后要来的，那咱们不正是吗？在佛以后来的吗？一切没有剩下的，你要是能够度脱，都是依照这个法，你都要相信净土，求生净土，要离开这个法，没有法子度脱啊。皆依此法而得度脱，说这一句就是赞叹，赞叹了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到这个世间来八相成道，来给我们关闭了恶趣的门，开了善的门。怎么开的呢？就给我们宣说了这个法呀，宣说了这个法，将来一切的有灵性的寒灵就是众生，有时翻译为有情，连细菌都在内，都依这个法而得度脱。所以众生是无量的，无有穷尽的，是大恩大德本师释迦牟尼佛。这个恩是大恩，不可思议的，没有可以对待的。这样的恩，这样的德，本师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这四个字可以翻成寂寞能人，寂寞是很寂静，能人是兴一切人事，仁爱的事情，这也就是度生的事情，也就是 集中、即墨，集中能照，两个意思都有很深的道理。那么这一段念完了之后，就开始又拜了。在这个拜的过程之中，就念三句。这三句跟你那一个拜的时间应当恰好是一致的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从站着开始念这个三句，在念的过程之中完成了磕着一个头，完了之后又站起来了，这又一心观礼，所以这个很紧凑，就不给妄想留空隙。你依持，你所念都是专注在这个殊胜法门里头，很简单，很易行，而效果是无限大。所以第一拜，我们就要拜我们的本师，而且也就说明本师我们称赞他，正是他说了这个净土法门，正是他告诉了我们阿弥陀佛。所以这个经是释迦牟尼说的，说了之后我们尊师就依教奉行啊。大家说，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你不念释迦牟尼佛，你念阿弥陀佛呀？我们听师父的话呀，师父教我们要念阿弥陀佛呀，师父没有说你们都要念释迦牟尼佛呀，所以佛不会见怪，说你们怎么不念我，念阿弥陀佛，我们听佛的话呀。所以最要紧的是依教奉行，真正要遇到了善知识，最要紧的就是依他的这个指导而好好的去做。中间可以反复，可以汇报情况，可以做一些调整，但总是都需要很重视。